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又嚟到天残地缺嘅搏击会啊！ 攞个 咪先，攞个咪先。今日咧，发觉阿 Johnny 咧未到吓，咁咧我哋咧就要斋吹唔做嗰阵先嘅吓。点解咧？头先都讲咗啦，阿 Johnny 未到。咁亦都呢希望呢有朋友呢就睇到花生當飯食個 group 啦，係咪？今日基本上我哋有重大事情宣布，但有幾重大法呢？ 喂，我驚戒凳喎之後耶咁樣囉。 嗱呢啲又唔好啦，穿橋係咪？做咩要戒凳啫？我好重大一件事情話俾你聽，花生台全網都喺我嘅手啊，俾你聽。 點解呀？點解呀？ 呢個重大事情囉。 係咪你係揸住嗰個出糧喎、 啊欸、但係呢啲重大嘅事情呢， 半份糧啊，今次 我哋起碼呢都要等第二節阿 Johnny 喺度，我哋一齊宣布。第二節第三節好啦，咩都好啦。 係好多嘢講。 你有好多嘢講啊。喔咁、哦、最好啦。 冇電啊我。 冇電 啊。 冇電唔係喎，你好精神喎、啊、呢、這個人。 哇梗係唔係啦大佬，今次一早已經咩啦開工。 好啦，咁啊入正题啦。听讲你哋礼拜六就去社民连食饭喎。 系啊， 咁犀利嘅，你呢只白鸽就去社民连食饭。 喂，你都叫我乜嘢都去噶啦， 冇俾人打啊？ 黐船，我都冇坐埋民主党嗰位啊。唔系，我真系唔知佢哋有一位咯。 即系你言下，诶、欸，阿 Johnny 嚟到，阿 Spooky 可唔可以开开门先？因为阿 Johnny 喺门口。唉，真系我哋比较忙啦，系嘛？你言下之意即系话坐喺民主党嗰台啲人俾人打啦？ 唔系，其实我系直头唔知系边台咯，我系 点会唔知啊？ 我立下眼见到欧乐轩嘅， 但一四一同阿主席坐对面喎、啊。 咩啊？哦，唔系啊，直头民主党有一台啊，佢一葡萄我喺度， 我嘅葡萄你啦。 有几好重要嘅嘢，即系咧，吓， 吓， 系开咗索罗 B 名先，索罗 B 而家开你名。 咩啊？ 咁点啫？你都有前文后理㗎。而家就系讲 因为呢 样 嘢好重要嘅，因为讲紧开名。 而家就系讲紧礼拜六嘅 时候。如果唔开名咧，唔开名咧，我就会唔可以姓霍噶啦。因为我讲咗唔开名就唔姓霍。所以而家开咗先，找一条数先。一阵讲咩咧？一阵先讲。 好。咁咧，话说咧，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咧，就我葡萄你哋，我葡萄你哋。我葡萄。五啊嘛，系嘛 ？Brian 五 ，Brian 五啊嘛吓，吴拜恩啊嘛， 吴拜恩， 我咪葡萄你哋，你有得去社民连嘅八周年党庆，我冇得去。 咩叫冇得去啫？黐线嘅，人人都 邀请我， 我都写咗，我都冇人邀请嘅。我系好 honest 话俾你听，我冇人邀请我去，我自己打电话。 咁你哋又咁。跟住有人叫你去啦，你又打去嘛？ 有參與， 不過你 take initiative 啫，去問啫。你打去問，如果人哋都話你唔使嚟啦， 其實我都去咗， 咁就叫冇邀請。 我去咗好多年嘅啦，以前坐暑假席添， 唔係好光榮嘅咋。 唔係啊，其實真係好辛苦嘅坐。 呢個長期都喺個 group 度啊，長期都有問佢去唔去，一路冇復過。 佢自己瞄咗， 跟住又話自己，跟住自己又話冇人邀請佢。 係啦， 係我瞄咗 group 一下，哇大佬你都唔知啊， 我都 個電話開住一日啊。如果唔瞄瞄咁啲 group 咧，个电话基本上系唔够电嘅，话俾你听啊。 系， 咁点啊？你礼拜六有咩奇闻啊？ 好开心咯！ 有几开心啊？ 集邮， 你知我好早到，我早过晒 reception 都未到，我哋到咗。 你几点？三点啊？ 唔系，我哋四五点五点零。 边个坐你下家？ 诶、欸，唔好讲呢啲。 我净系庆祝边个赢啫？ 我咯。 我就系想睇你又赢 四位数字咁啦， 边个咁水鱼坐嚟俾你汤啊？哦， 冇咁搞， 佢识打牌嘅咩？ 梗系识咯， 得佢一个系即系叫有头有面。 唔系，我学咗人新嘅嘢，我可以分享下。 好啊，讲啊！ 打牌咧，原来咧有只雀咧有钱嘅，你有冇玩过呢个啊？ 我点应你啊？你只雀喺边度潜咧？喺台面潜。 总之你铺牌系有只雀就有廿蚊咯。 哦，你玩跑马仔嗰啲嘢？ 唔系啊，总之有只雀，譬如你我一个人攞咗四只雀，咁已经有八十蚊咁。 你坐埋四只脚，一个女仔，三个男人，有三个男人有四只雀啊？ 系啊，低能。 咁啊，咁啊， 我哋继续， 我窿嚟插下先 吓。 唔系有窿冇线啊？ 我有啊。 哦，咁啊，攞嚟。sorry， 唔大力。 咁啊，Johnny 哥，几点去啊？ 我咪七点咯。 我见到你嗰日好开心，因为我见到啲相咧，即系索罗 B 嘅单嘢唔好讲住啦。咁我见到阿明佢哋 唔关嗰个事，其实 唔系，其实我咪坐明嗰台咯。 我见到阿明好开心啊，即系我见到啊，唔知边个话 佢就开心、 啊、送客嘅时候，佢喺度玩 Happy Corner， 见到有人 系啦，嗬， 饮大咗， 饮大咗嘛，人话佢 喂，你知唔知饮几多酒啊？饮白酒，饮红酒，饮完又再饮唔知 XO 定白兰地， 有冇攞支白兰地出嚟？ 阿 B 话支白兰地六啊蚊， 即系。咁嘅飲法你唔冧啊假啦！ 六啊蚊嘅 blend 地啊，擺明係支溝出嚟㗎啦，嗰啲工業用酒精。 唔係你知道其實佢哋有三個應該 suppose 唔可以去㗎嘛？ 阿毛、阿黃明同埋阿 好型， 唔係攞咗，唔係攞咗咩嘅咩批准嘅？ 禮拜五先攞㗎， 咁咪好咯， 係咯，跟住就幫佢攞咗。 但係點解邊個批俾佢哋咁好嘅？ 哎呦，我唔知边个嗰日系， 佢哋去翻裁判处攞， 唔系去 High Court 攞，跟住我批咗， 咁贵啊， 批咗，佢哋三个都要做灰姑娘咯，所以嗰日 系，哦， 十二点就要离开旺角咯， 我唔怪之系咩啦，阿毛哥咁心急散场啦。 梗系啦，咪打个周啊，但系应该好似四眼哥哥咁啊，又运到你十四号咧，死啊！ 咁嗰晚仲有咩特别事啊？ 冇乜，不过其实嗰晚真系开心，系在于咧。你嗰个直头唔系一个社民连嘅党庆嚟嘅，你觉得好似系个雨伞运动嘅 reunion 咯，即系你，譬如你隔篱就系村民，前面又学联，后边又学民，即系，喂，全部都系。 唔知人哋向你发炮啦，你嗰班人和你飞飞啊？ 系咩？向我发炮？有啲人话我龙虾咯， 成班人啦，唔系净系你嘅吓，佢哋话社民连和你飞飞啊。 哦系。 你咪想讲踩场啊？你讲啦。 系咯，踩场嘛。 鬼影都冇只喎，大佬。 大家又等都冇啊。 鬼影都冇只喎。 嗰晚最惊人冇嚟嘅，即系我 鬼影中中吓。 即系成只怕你唔来。 哇！你需知道伦敦系咩地方啊？开亲都八十围系嘛？每围十个人啊，嗰个都有几百啦系嘛？边任意踩到墙啊？你几有几多只热狗踩上去啊，大佬啊！佢上亲去嗰啲个个都有头有面喎，吓讲紧毛哥喺上面，系嘛？咁多人保护，惊佢踩墙，惊佢怕鬼啊？系咪啊？冇乜嘢讲，我哋讲正经嘢噶咯，咁样就你都好 puzzle 啊！阿游小姐， 第一眼瞓， 你唔系而家先眼瞓噶。话说咧，上集咧个尾咧，其实我哋讲到咧，唔使啦，唔使 猫子， 猫子 唔使猫子啦。咁话说咧，上集俾我哋讲雨伞运动总结，咁其实好坦白讲咧，即系今日都1月5号啦，系咪？咁你要总结嗰样嘢，即系大家谂过都点讲啊？勾勾地又唔系太 in， 系嘛？咁啊，实际上亦都要发生嘅嘢都发生晒，咁啊，可以讲嘅亦都讲得七七八八啦。即系本来咧，其实想揾啲所谓叫做喺2014年有啲特别感觉嘅人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但系咧，揾得 A 又唔揾得 B， 原来想揾 C 咧，阿 C 又唔喺香港，包括咗两位 C 同 D 都唔喺香港，咁两位最适合嘅人都揾到上嚟就，哦，咁就即系呢单嘢就好难， 有机会揾佢哋嘅，放心， 系等佢哋翻嚟香港先啦，系嘛，咁系边个啊？唉，卖个关子先啦，系嘛，咁第一件事其实咧，我觉得讲总结都唔系太适合啦，我哋 我咧喺1月1号嘅叱咤已经总结咗。 叱咤嚟， 我哋其实我哋上一集， 我冇睇，我净系睇咗最 后一集，好似系做紧2014大少， 系啊，咪讲紧雨伞运动咯， 而家完全唔记得咗做。 我记得啊，我咪啱啱提紧， 我啱啱讲紧，你自己喺度揿紧电， 乜嘢啊？你讲紧礼拜六啊嘛， 我跳咗啦，喂，翻来啊，喂， 系得啦，你两个做埋咯， 唔系， 拜。 唔系，佢真系啱啱讲紧， 我啱啱讲紧都唔紧要啦，系嘛？咁2014大事回顾五号都仲讲大事回顾，咁其实上次讲剩嗰三个月就系讲紧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咯， 即系如果唔讲，好似有啲走数咁啊。 走数就系、是、咁如果浓缩， 但我咁辛苦做个时序，你冇人带， 冇啊， 冇啊。个时序已经系黑咗一个， 好 黑咗一个脑度。咁 咪九二六咯，开始咯， 成系啊，讲到啱啱开出去弹啊嘛，咁我哋第一次花生台做直播， 买咩俾出去弹？ 唔可以系我哋嘅唔系香港版嘅回顾咯，系我哋个人版嘅回顾咯。我哋嗰晚咪去咗做直播咯， 呢个非常好， 系啊系啊系啊， 你咁讲啊非常好，即系上次都讲到点解突然间唔做，即系唔喺呢度做直播，就因为其实都好惊港岛定 拉人风艇， 拉人风艇 咁又话实弹射击，大佬边度敢喺度？ 我真係成世人未試過咁緊張呢，係好似一即係呢，即係我可能望住部電腦啦，跟住佢哋冚唪睇住個電腦，睇住 WhatsApp 啊，有咩消息啊成啦，成日就久唔久有人 WhatsApp 嚟，喂邊度又可能有重大傷亡啦，跟住咩啲醫生嘅冚唪當值啦，其實係真係好多流言蜚語啦。咁、那個問題係即係經過咗一晚折騰之後，發覺即係都冇事發生啦，係咪？咁第二日就開始，即係大家好似已經係重光咁，喂，發覺原來嗰晚冇事發生呢， 你講廿幾啊，廿九 啊， 去到 廿八個係啊。咁、哦、你其實已經係判定咗，就係如果嗰一刻大家都知道唔射出嚟彈，又或者大家即係知道係警察係冇辦法所謂叫控制嘅場面呢，其實個持續嘅佔領係無可避免。咁你既然係大家一個安全嘅持續佔領呢，其實大家就可以早啲翻瞓覺啦。你係驚係驚佢喂29號會唔會突然間又嚟即係一個回馬槍又射返出去彈啊。咁但係28號總結咗個經驗，就係話你基本上啲人開始唔驚出去彈嘅時候，你基本上已經唔可以用出去彈驅散㗎嘛。咁你 要真槍實彈囉，橡膠子彈囉。 咁你既然係個運動萌芽嘅時候，你唔開真槍打，你啲人已經囤積咗喺度啦，你基本上已經就冇辦法驅散嗰班人嗰班人喎。咁即係換句說話嚟講，之後你可以做嘅嘢起碼有即係 foreseeable future， 即係可能一個禮拜，我唔覺得即係嗰一刻嘅判斷啊，我唔會覺得有重大嘅改變囉，係咪？咁你既然冇重大改變嘅時候，咪大家可以早啲返瞓覺囉，係咪？咁件事亦都係攤開落嚟，就係一個75日嘅所謂叫佔領運動啦。咁亦都唔單止喺金鐘佔領啦，咁喺旺角開咗個新嘅戰場啦，喺廣東道開咗個新嘅戰場啦。咁但係廣東道嗰個 有一段時間係遍地開花㗎，其實大家重溫下個記憶。有啲人話佔青馬大橋啦，有啲人話佔屯門公路啦，話下當然 有啲人佔海底隧道添嚇。咁但係我有少少喺嗰刻都覺得係比較樂觀喎。咁因為點解我會覺得樂觀，係因為如果真係呢個運動即係佔領運動係遍地開花嘅話呢，你講即係政府你係唔可能係所有嘢都即係乜嘢都唔做就咁出嚟就當冇件事，係咪？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嗰幾日政府嘅反應呢，其實我唔覺得佢係所謂叫有乜嘢喂大佬 好，你讲嘛，你讲啦，你继续。 你唔好理我，你做 理我哋啦。好电啊电话。 点解2%大佬，我真系死俾你睇而家。 嗰位黑住个眼啦。咁你见到嗰两日政府嘅反应系完全唔觉得佢有嘢应对啦，亦都系好短时间之内，即系香港政府亦都对呢件佔領運動喺度降紧温啦。咁点为之降紧温，就系话其实你嗰班人喺度，你又唔驱散得，你唯独事就系俾佢继续落去。咁但系当下冇人会觉得呢个运动可以持续佔領到75日啊嘛。咁即系大家普遍都有个预期，就系话如果呢个佔領運動要发生，咁我相信政府都深刻会谂一啲办法去应对市民嘅诉求。咁嗰个应对市民嘅诉求唔一定系即刻话撤回831落闸啦，又或者即系唔系一啲咁明显嘅嘢。 即系其实一开头有一个势头系似系梁振英可以即刻倒台，其实有啲似 系啊， 头一两天， 即系头嗰两天，因为好短时间就大家唔知有冇睇到，就系梁振英鬼鬼祟祟喺9月28号晚定9月29号凌晨咧，一两点嘅时间就出咗个好特别嘅即系新闻报道，即系好似有段新闻，即系政府新闻署发表嘅片段咧， 好似屋企角落影嗰段系嘛？ 我直情觉得佢唔喺香港，即系啲颜色啊、啲 resolution 啊、啲灯啊，你就系觉得佢根本唔似系香港嘅 production 啊！你淨覺得係一個中央電視台嘅嘢咁。 唔係，我反而覺得係好似屋企自己攞個 iPhone 自己錄咁樣嗰啲，好 咁未至於， 即係好 hea 嗰啲囉。 唔使開㗎，你插咗落去鵝鵝佢係有電㗎喇。咁呢變咗呢大家都覺得梁振英短期內就算佢唔落台都好，你都希望政府有應對啊，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冇囉。即係大家都覺得佢有嘢發生嘅時候，就係乜嘢都冇發生囉。咁持續落去就係大家都等緊，就係9月20幾號嘅時候，大家都諗緊，就係話10月1號國慶啊假期嘅時候，究竟市面係究竟點樣萬人空巷，又或者本身冇興趣參加佔領運動嘅人都企出嚟街頭，就希望趁下熱鬧啊，又或者影幅大合照都好。咁一嚟嘅就係一場所謂叫做萬人空巷喺金鐘，即係大家都會記得所謂嗰啲相啦，系嘛？喺金鐘海富中心嗰度，一個高空一個 wide shot 影落去，冚唪唥都係人。 直升嗰個叫咩咧？模型嗰個直升機啊，佢咪一路喺度影，成個金鐘咁樣走暈曬咯。跟住我真未見過啲人係多數咁樣噶。 咁大家都对于嗰个镜头好似好感动啦，就係、是、嗰时其实都冇乜话统唔统筹，淨係知嗰度好多人係咪，大家都知去嗰度。咁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啊，一个几十万嘅志愿运动开始，政府都可能会有少少低头啦啩。咁 同埋呢，我真係识得有啲人呢，佢话你唔係因为嗰个出去打，佢係永远永远都唔会上街㗎。即系嗰个弹其实系打咗好多人打就屋企打翻出嚟街嗰度占领， 所以后来就打死都唔再放出去弹啦。 系咯， 一放嘅话有好多人走出嚟。 曲线系咯，令到啲人会个民情咁汹涌，系咁倒，系咁想倒。 好多人后期，我觉得咧就系、是、都系支持真普选，但系就未必再支持个占领嘅。其实我去到觉得，我觉得个民情个反弹嘅位系呢一样。 唔系开头你咪都系两样噶嘛，一就系、是、真普选嘛，二系要梁振英下台噶嘛， 即系要秃鹰下台。 后嚟就冇咗啦，第二个 太长啦，所以都系要翻我要。 你翻我要真普选咯。 咁啊，事实上件事都起码， 其实我真系以为梁振英会落会冧噶嗰下， 我都以为系。 你咁样落催泪弹嘅话，但系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未试过咁啦。 咁系事实上件事一路都要拖到即系十月十几号，即系旺角系占领咗好耐啦，俾人。咁但系即系警察铺排之下，就有一晚就大家要重夺呢、這个弥敦道同埋亚皆老街嘅十字路口，嗰日就爆咗第一次冲突啊嘛。即系嗰日系 揼到， 之前系有啲偷袭嘅，佢哋朝头早清咗旺角先噶嘛，有一日旺角得翻大概都唔知得翻几廿人喺度嘅啫，个十字路口。 但系一晚系咪劲劈友劲冧人咁嘅咧？ 咩劈友？ 啲黑社会咧，乒乒乓出晒嚟，跟住好多流血 嘅。我较早 系咪早嚟噶啦？嗰、那个 再早啲嘅。 我谂系十月一号之后第一个礼拜咧。 哇，跟住就好惊啦！嗰晚我 因为事实上就系话你，就算喺共产党嘅 angle 嚟睇，即系当你见到十月头系嘛国庆嘅时候，有咁多人帮你庆祝国庆，你好难叫共产党咩都唔喐噶嘛。大家就会估喺嗰个时候就系话发觉，喂，原来唔系，即系共产党要喐咯，即系有人就话嗰啲所谓嘅黑社会系国安安排落嚟噶啦，亦都突然间喺旺角占领嘅朋友，亦都见到好多生面口嘅粗大陆口音，又或者系有嗰啲搽平头装嗰啲人喺度监场啦。咁你自从有黑社会，又或者有班人喺旺角喐手打人，又或者有班戴口罩嘅人喺旺角流连。佔領都唔知邊度借啲椅就可能同警察開拖嘅一成， 係咯，佢掃你場咯，警察冇好簡單。 一路一路就警察開始用多堆武力，多啲武力，令到件事咧就開始大家即係普通人同警察對立起嚟。咁但係嗰個對立就係延伸到之後點解所有清場運動都唔成功，又或者香港市民開始係覺得件事就算我繼續佔領落去都冇意思。你见到咁多， 你占完又再清翻、再占个，跟住又再起障碍物，嗰度开始有个 balance 开始唔 balance 啦，跟住就开始发现越俾佢清下清下就清得多啲嘅，但系反扑出嚟嘅人就少咗，咁而做嗰啲嘢咧就系、是、走向咗开始系越嚟越激烈啲嘅，例如嗰阵时起啲路障咧，因为挡啲黑社会咧。就係又整咗啲好似長矛咁樣，好似攻城咁樣，就向住街外邊啊嘛， 都幾危險， 有啲卡板啊，成嗰啲嘢嘛。 咁我就去到嗰度，其實我都知道有啲出事嘅，其實就係、是、其實差人係點都要嚟清咗你嗰啲嘢嘅，即係佢係無論點都去派幾多警力，佢都要夾硬清走你嗰堆嘢先嘅。同埋一定清到，因為你朝頭早嗰時其實冇乜人啊嘛，係夜晚先有人，同埋冇大事發生就基本上啲人就唔出嚟啊嘛。 同埋都係五六日先會多人啲啫嘛， 個個 都係多啲人咯， 打遊擊噶嘛，基本上係。 所以 Dance 嗰時就要有個帳幕咯。其实里面未必有人咯，但系望落去就好似好多好多草木皆兵咁。 所以其实去到最尾用禁制令呢个方法去清场咧，好似比佢用呢个方法 work 咧，其实真系唔关个禁制令事，我觉得。 而系 因为去到后边系真系凋谢啦。 系咯， 去到都冇乜能力反扑啦，跟住你又用咗禁制令呢个方法去清嘅时候，啲人都好似唔再想反扑出翻嚟。 其实 我唔觉得禁制令 系 work 嘅 根 本。你试下十月一号嗰阵时去攞。 咪咯， 睇清唔清到？ 咪咯，你陈万奇都劈死佢，攞口水都浸死佢。 咁啊，事实上，即系我始终即系我对于成个占领运动或者嗰三句嘅总结就系话，香港人其实好聪明嘅。即系当你有一样未做过，又或者大家对嗰样运动，我唔知成唔成功，但系好似咧呢件事，如果我扑出嚟做，都起码有一万几千人，甚至乎有三几万人跟我一齐做。 唔系，我唔觉得 有啲系 会 做 嘅，系嗰个组织问题。你去过金钟噶啦？哇，佢真系可以一条村，即系有开头有埋嗰啲冲凉嗰啲一格咁啦。 嗰啲系啲村民， 好奇怪嗰啲啊。跟住有自修室，跟住有风力发电。 乜嘢都好似一条村咁样 develop 咗出嚟，哇！真系好 amazing 咯呢样嘢。你自修室咁样又真系一台一台。 你咪嗰度咪变咗一个社区咯，咪就系、是。 系咯， 本来社会就咁解噶嘛。 唔 系好多， 系我决连 even 连 摆好多嘢落去。 旺角都有自修室，后屘 系， 但系就好似大排档咁咧，一个圆台。 咁你要知道旺角嘅溫書態度唔同金鐘喎，大佬。 即係你就睇到個 culture 囉，嗱你金鐘係四方台嘅。 唔係你敦道冇下角度咁闊嘅。 係啦係 啦。你又唔好即係屈旺角就 下角度 咁 樣係八條線，大佬。 唔係我唔係講呢啲。 大佬 我係話旺角嗰個自修室呢係圓台嘅。跟住好似大排檔，跟住有一桶筷子喺中間嗰啲呢，跟住有個膠嘅茶壺嗰啲咁嘅。咁嘅。 唔係你下角度同埋有嗰條石膊嘛，佢浪潮石膊起咗個自修室嘅台出嚟。 我覺得真係香港人真係了不起，就係在於呢啲囉。咁乜嘢都有 㗎。係囉。咁你件事發生咗，你當然事後都好多人即係會話屌，大家喺度抗爭緊，係咪？你都冇個做革命嘅心理準備，仲喺度溫書，係咪？有筆有台有凳做個圖書館添。即係當然會有人咁講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村民就係有啲人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咁嘅形式，你咪俾人做囉。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你當革命係一件事啫，當你每一日都生活喺革命當中嘅時候，你正常生活你係咪唔過啊？喂，革命都要食飯屙屎嘅，大佬，你係咪成日都有革命犧牲嘅精神？你就嗰日飯都唔記得食，廁所都唔去啊？咁唔會㗎嘛，係咪？ 咪但係 even 你金鐘個廁所，你我唔知你男廁係點樣，但女厕系劲到咧， 即系开始好干净、好干爽，冇乜水。 唔系干净，洗头水有系啦，洗头水有好多支，护发素都有，跟住化妆品落妆油，乜嘢咧系齐齐整整一 lock 一 lock 咁样嘅，连 M 巾啊，唔同牌子有一大箱喺度啊。 即系日用夜用，有液都有嘅。 即系液有液又有，冇液有，有日用夜用40cm， 乜嘢都有咯。你觉得 你 check 得咁彻底喎？ 吓 ，check 得咁彻底。 唔系，我真系有去睇研究下咯。我真系好 放低翻啲 amazing 吓。 你有冇放低翻啲？ 我冇，我又真系冇。 我想知道嗰啲物资 面冇咯。 我又想问下啦，即系你知唔知嗰啲物资究竟系即系？譬如我系我经过， 连牙刷都有啊。 我就系物资站统领嘅，定系还是点咧？ 应该唔系。 我 咧 系捐 嘅，可能 你见到嗰度冇，你就摆一样嘢落去咁先。 或者你见到系有嘅洗头水，咁你可能自己又添啲添啲咁样咯。 哦，咁即系总之讲真，即系香港人就好聪明啦。即系当嗰样嘢唔知 work 唔 work 嘅时候，大家其实都好热衷去试嘅，系嘛？即系好多喺香港所谓叫进步民主派真系去抗争，或者真系拉布嘅时候，之前冇人做过噶，系咪？咁但系问题做嘅时候就有人冷嘲热讽啦，又话呢样嘢冇用，又唔系想拖死个政府又呢又路啦。咁但系到有一日呢样嘢真系要做嘅时候，香港人其实好识。走即係走精邊，或者喂有啲嘢真係可以試下咁試下囉，係咪？咁但係呢、這個古仔嘅另外一邊就係話，當嗰個運動發展到去一點，大家都覺得係好老土，係咪？大家都覺得係喂，大家都唔知點樣 切，係咯，謝謝地啦。 你會知道嗰樣嘢堅持落去係個精神堅持落去，而唔係個行動本身堅持落去。因為你知道行動堅持落去嘅時候，你要付出好多代價㗎嘛。即係好坦白講，你喺旺角俾人剝一次，個俾人剝傷200件。你俾人剥伤十次就冇2000人噶啦，咁你边度揾2001个人嚟俾人剥咧？即系如果真系要升级，或者真系要做， 但系我觉得啲人剥完之后再出翻嚟嘅，好多都系。 咁个头真系剥得几多次啊？唔系咁多，好似贵党嘅出名系嘛？嗰位铁头先生嗰度，佢头俾人可以剥咁多镬噶嘛？系咪哼哼声都好啦？咁你既然系咁嘅时候，大家知道要切落系嘛？亦都系，我觉得系一个即系咁。即系时间教得咁巧合，有一样嘢叫做所谓叫做禁制令，啲禁制令真系要去执行嘅时候，执达利亦都喺现场嘅时候，咁大家咪好好地系嘛，执行禁制令嘅时候咪唔去冲唔去成咯，系咪？咁个地方真系俾翻你都好。其实我好觉得，即系今次运动带嚟嘅胜利系比失去嘅多嘅，即系你唔好话我什么呢一刻嗰啲叫阶段性胜利，但系事实上你。而家系个社会普遍咗接受人抗争，起码就算唔系全部人跟你去做同一个抗争行为都好，你事实上系有人抗争嘅时候，大家唔会咁嗤之以鼻啊嘛。即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话，而家走去拉布，而家走去瞓马路啊，贵党嗰啲立法会议员第一时间就去慰问下，甚至乎自己坐埋喺度俾人拉啦。你唔会而家突然间有个好似李慧玲之流嘅人出嚟闹去瞓马路嘅人噶嘛？系咪？ 即系唔系话个个所谓好似刘慧卿咁话啊，佢瞓街佢瞓街，其实佢唔系瞓到好似街嘅啫。真系有人瞓街就是、人民力量第一次2011年喺中银出边瞓咗喺度，嗰次俾人一拉咗130几个，嗰次就真系第一次大型嘅抗争瞓街运动啦，系嘛？咁但系问题嗰次瞓完街之后，其实系啊， 瞓嗰百几人瞓街， 百几人我谂应该嗰次算系2011年嗰次咯。 即系七日拉， 系啊，就系、是、嗰次好 棒，十个人拉十个嗰、那个， 系咧、啊，就系、是、你识到你唔应该识嘅人嗰次， 告十个，拉就拉咗百几个嘅， 拉拉百几个，告十个， 佢哋分咗两间差馆噶嘛，社民连一间，跟住人力一间啊嘛， 你梗系记得， 因为我去咗我去咗社民连嗰边嘅， 系咩？你唔系喺人力嗰边咩？ 唔系，佢哋咩踢保嘛，130几个添啊， 我唔知啊， 134， 唔系我啊，佢哋嗰阶段系 Wayman Line 系人力量嘅。我是不是啊不冇会籍冇党籍。 他咪整咗件衫嘛，一到一百五。 一讲人民力量大家啦，几只手指就 是啦，喂你冇指埋 你啊人民力量。 你啊咁咪就係係咪喂起码而家有人去瞓街嘅时候冇人指住啲瞓街㗎嘛，霸住马路。喂有嗰啲蓝丝就会指住。即系指住瞓街嗰啲人啦，起码民主党唔会指只手指出嚟啊。某个程度上，民主党今次其实系俾人夹咗上去更加激进嘅路。你同唔同意咧，游小姐？ 点解咁讲？ 喂，咁你呢立法会议员都肯企喺街头俾人拉咯，系、哦、嘛？七二又系咁咯。上个月12嘅清 系夹出嚟嘅，即系成件事，成个2014年成个风潮 系， 成、 啊、 件事系夹到佢哋系冇得唔企出來。 即系由学生141加埋郑月食加埋真普联系夹咗，系啊， 夹系咯。 起码我认为系啊，系嘛？你真系夹到好实，你系真的。 其实公民党都夹咗啊。你讲真，你嗰啲 SC 点会俾人拉啊？以前 咁又系。 其实我哋应该咁讲，喺今次运动，我哋都谂佢哋会唔会俾人拉嘅。即系我直头讲 Audrey 同埋 Alan Lam 咁，佢可能都即系我哋都唔肯定佢肯会唔会咯，但后屘都拉埋咯。 嗯， 所以真系夹得好， 系啊， 劲啊！ 我哋都成日问嘅 CP 去咗边，佢又 系咯，我哋嗰时都系CP 边咧。 咁你事实上即系、就是、抗争，当抗争变成常态嘅时候，呢个社会就开始系偏向有得救啦，系咪啊？我哋就唔会讲住冇得救嘅。 第一日已经俾人拉啦，最尾其实首尾呼应咗。 咁你叻咯，系嘛？咁唔系点啫，系嘛？咁我睇下瞓街兄俾人拉两次，抄下家上佢屋企夹佢。 都可以拉咗好多个嘛？今日系 invite 佢哋去被拘捕嘛？今日系 啊呢样嘢系你千叮万嘱讲要咩？ 今朝系嗰个contempt of court 先。 系今朝啊。 其实唔 系下一节先讲。 下一节先讲吓。 讲法律下。 休息一阵。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 ，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Net.com。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战，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威 BB 王夏威 Dance。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系好又翻嚟啦，系啦，又啦， 我翻低先。 咁咧，头先我哋其实喺个 group 度咧，阿 Donna 就吩咐我出个 status。如果呢几日咧，俾人叫去邀请你协助调查。一啲案件嘅时候咧，你应该点样反应？ 系咯，因为今日咧，其实有13个啊，13、14个到啦，就收到电话。 即系好似明出个 status 咁啊嘛。 系啦，但系佢冇份，冇电话。 咩阿明俾人拉咗啦嘛？上次 之前系啦，拉过啦， 过翻嗰几条啫嘛。 唔系啊，你今日嗰啲全部俾人拉过嘅。 跟住咧， 今日嗰啲 系咯， 但系唔系冇落差啫嘛？嗰时唔系冇 out， 即系系咯，冇过冇同佢落口供噶嘛？嗰时 唔系落嗰啲我冇嘢讲 嗰 啲咯。 即係有 CID 嚟同佢落口供嘛。 佢发拉 佢特登咁样拉得佢返去一定落 口。拘捕咗 佢。你上次就纯粹係拘捕啫，就未同你做调查，即係未同你尝试落口。 咁佢囉。佢就争我一套戏囉，阿明嗰次。 边个我明。 我睇緊戏呀嗰时阿明俾人拉嗰时。 咁你即係放弃咗套戏就。 我临尾嗰二十分钟嘅霍金啊。 Oh my god！ 真系都唔知我后屘点，唔得啊！你知唔知道？ 你叫阿明，不如你等下。 唔系我等唔等啊？而系有 黑洞入边， 我直头喺个虫洞嗰度啊！要行虫 喺虫洞入边， 行虫。我同阿刘睇 戏，唔系你俾个同学，你咪同学，你有咩证据证明你系阿明啊？ 我话俾你听，就系因为唔系阿明打你， 即系你会约刘家雄睇戏，喂， 佢我踢，唔系仲有其他人，仲有其他人嘅。即就系唔正式，唔系阿明打嚟咧，先至更加要去。 你会考虑下佢？ 阿明 好啊，系起码系专业人士，系咪？ 人士讲紧， 诶，讲埋先啦。跟住就因为佢个主席打嚟，好紧张。其实佢主席好锡阿明咁，点解？ 边个主席？ 佢冇主席， 长毛嚟， 系咯，好锡佢，我觉得佢。跟住就咩咯？要咩乜乜咯？诶，唔睇啦，唔睇啦，走咁。 嗯， 其实大家都留到去最后一刻，但因为我要即系咁睇 WhatsApp， 咁于是乎咧就其实都唔知道做乜嘅，最尾嗰啲嗰几个字。 咁即系最尾都一齐冇睇。 唔系我隔篱嗰啲有睇咯。 哦，你就出咗去。 唔系，我就喺度不停耷低头喺度睇紧 WhatsApp 咯。 哦， 好，继续讲咩？ 系啊，讲紧 咪讲紧咪讲紧 咁点啊？系咯，阿霍大壮 吓， 如果收到电话点啊？ 收到电话问清楚边度打嚟边队，因为呢如果就算有义务律师帮你问呢，你就係讲有人打我俾你囉，你冇辦法 救命 㗎，冇辦法联络返转头嘅。 咁 我 被捕呢，话被捕咗呢，喂大佬，香港几十间差馆你被捕都系边得㗎。 咁你同我讲你见到外星人冇分别，基本上我联络唔到佢哋。 即系你喺旺角啦，都未必一定去旺角差馆噶嘛。 咁你起码嗱，你知道边间差馆揾你啦，边队啦，嗱，差人一定有队嘅。咁可能佢又去俾埋 number 你啦。咁佢可能你最好问同埋攞联络电话啦。咁我哋可以帮你问啦。 佢喂，一差人俾手机 嘅，系通常都好嘅，通常 都几 friend 喎。今次又 咁仲有啲咩啊？咁应该基本上就系咁多啫。其实咁可能你可能约埋律师一齐去咯。 咁但係約咁點啊？即係其實呢個應該係協助調查，我唔一定要去嘅呢，霍大壯。 我聽返嚟嗰個似乎唔似係 傳真機嗰啲， 唔似係協助調查喎。其實就係約你返去，嗱，我嗰日就會直接拘捕你啦。咁可能都會落口供啊，咁嗰啲，咁呢啲就牽涉啲法律程序嘅，咁其實最好都係有即係律師陪同啦。 咁嗱，我想打個岔，喂，如果我接到啲電話咧，我即刻撞火喎。啊、好似阿明寫嗰段 status 就係意思係話，喂，你有乜理由叫我係咪主動去俾你拘捕，我冇責任俾你主動去拘捕㗎係咪，你叫我幫我協助調查。 嗱啱頭先快必都係講呢啲嘢。 冇錯。 咁我問題就係、是、咁你係咪想夜媽媽人哋上嚟拉你。係 啦。即係其實 即係而家人哋俾咗個位你約你啦，你自己啦，而家你自己上嚟啦。 你 咁我哋就嚟拉你啦。 你 自己揀啦。 你揀啦。 你揀基本上。 方便你，我嚟拘捕你。你系敬酒唔饮啊嘛？ 喂，帮你 set 埋 camera， 基本上 系咯。好，我就半夜三点叮当你。哦、 即系原来咧， 朝头早六点， 佢嚟约 你 咧，基本上咧，你其实最好都真系通诚合作，真系话俾佢听几时几日啊？我边日得闲嘅话，我上去揾你大白律师，系咪意思啊？ 系咁，你又自己方便啲约律师啦。你如果三点几，即系我谂起上次个 message 咗，你三点几自己揾律师可能好贵噶嘛。 哎呀，讲呢， 你唔见嗰个人噶？ 唔好讲呢样嘢。 几时有 啊？ 喂，咁 时运高睇唔到。 喂，咁我其实想咧追问翻咧， 你讲完噶喎佢。 继续，你继续。 其实差唔多啦，仲有啲咩？ 唔系，同埋你睇你嘅时候，你要问佢系咩事咯。你最好尽量有。 咁佢应该有讲噶嘛？今日会打嚟话喂，十六号差馆见。 有时你知你人心有事杀咗人就知道自己系 即系知咩事啦。 即系可能差人打俾你，未必同占中有关系，可能你干犯其他罪行。 系啦，你曾经非礼过一个十一岁男女。 嗰啲应该义工律师团系唔会。 唔系，其实咧，即系真系要知道佢拉你嘅原因咯。因为 佢话你非法集结， 其实非法集结同埋 参与未经批准集会， 其实而家有好多 combination 啊，有啲系 首先唔系嗱两大啦，一个就系非法集结啦，一个就系参与未经批准集会。嗱，未经批准集会咧，你可以系组织策划啦、参与啦、 協助組織啦， 即係幾種款式。 係啦，所以 非法集結又係可以有幾種款式㗎嘛。 咪非法集結就都係嗰一味囉，三個人。 唔係， 你可以講下㗎嘛。 不如阿Donna負責 非法集結冇冇得策劃啦，嗰度中就中㗎啦。 有。 但有暴力嘅成分囉，所以係好唔同囉。即、就、係、是、你一定要知道咗究竟係拉你乜原因囉。 不過知望喎。佢都好丁差錯啫嘛，佢可以改 咁 啊！嗱，佢起碼上到法庭，起碼都押後三次噶啦，又攞律政司意見，又進一步調查。 其實都未係啦， 有 PTR 有乜乜物，搞一搞搞你起碼搞三次啦。 今次可能真係協助我調查。 你起碼搞三次啦。 咁同埋咯，譬如你要問我邊年盡量問咯，邊年邊月邊日發生咗咩事，你要拉我咯。即係等大家有個好啲嘅預備。去到睇下， 即 系首先系 索下料先， 即系好似你，如果你叻到咧，你可以问啊，仲有边个人俾人拉噶？即系有几多人啊？即系如果你真系可以同个警察，哇！如果错到咁，我真系俾个奖你。 公开讲应该错唔到， 唔系唔知道，有时可能你倾倾下咧， 倾下又倾， 倾 咗 半粒钟，倾倾下都倾到。 我发现呢个你强项嚟，你去到同任何差人都好倾， 系咯， 跟住就索到个料， 跟住索好多，我都觉得自己都神奇。都唔系啊！你见得多咧， 我以前系区议员嘅， 唔系你见唔见得开头 识任人选啊？喺街坊就系同啲街坊吹水， 哇！开头撑到晕啊，后屘先至 即系全靠喺你度润滑嗰件事咧，件事咧 就 能够 咩江湖 好叻沟差人，我多啦。 咩 咁怪唔知一社会同佢睇戏啦， 傻啦！ 你落咗 好 多嘴， 系好多人噶啦，嗰度喺睇戏。我琴日同佢食饭都傻， 系咩？ 系咯，都好多人成胃食蛇啊嘛。 喂，咁讲翻俾人拉啊！咁基本上系咪大概我约，譬如我约咗边时边日上去报道，又或者同佢落口供，我俾人拘捕，拘捕完其实呢个等保释噶啦，系嘛？ 嗱，我哋都估紧，咁佢哋唔会扣留你四十八个钟，我估应该俾张纸你，叫你直接上法庭。佢今次拉得你已经系预备好晒，一定系落 charge 噶啦。即系唔会系好似系清场就带咗你走，跟住我都未谂到告你咩，又未搜集足够证据，拉咗你先，纯粹离开咗。 有啲人咧就话你唔使理佢噶，你要去书面俾翻你， 冇呢件事 你啊嘛， 冇呢件事噶。 系咯，你个 friend 就系噶。 边个 friend？ 咁多个 friend， 你俾佢开名啦，咁多个 friend 姓谭噶。 佢就话等佢。叫咗佢书面白纸黑字 send 翻个 invitation 嚟咁啊！ 佢好想玩嘢啫嘛， 唔系噶，系冇用。 唔系即系佢即系话，喂，你打嚟，我点知道你系咪亲人啫？ 喂，咁事实上系噶，我头先问你就话，喂，你打嚟 呢个呢个合作运动嚟， 系咯？你打嚟，你话你系 任何事情也说不。 唔系，其实你好简单嘛，你叫等白纸黑字嘛，咁唔使啦。 我睇个电话， 我个人亲自嚟啦。 我睇个电话，咁个来电显示都冇写旺角警署，你凭咩话你系旺角警署打嚟啊？ 唔系啊， 你咪等佢。 咁你咪即系促使佢嚟夜晚拉 嚟 咯， 冇所谓噶。 咩你拉我屋企，我唔喺屋企，咁你点啊拉？ 通缉你一次， 通缉系啊，你好过瘾嚟 唔系你咪 带飞翻大陆？ 唔系你咪出入境嗰时咪哔哔哔咯？ 我唔一定出入境 嘅 啫。 咁你可以匿几年嘅，如果系咁样。 你匿去边啊？你可以香港， 我最多系翻到迷做节目啫。即系如果我系姓谭嗰个人， 咁咪系咯，有名有姓嗰啲，边度走得甩啦？你真系讲笑。 即系其实真系走唔甩嘅，所以最好你都系所谓叫上去揾佢算数啦。 咪咯，你又开麦嘅，你又做嘢嘅，点会揾你唔到啫？ 咁我哋不如喺度预先通知下， 成对上嚟呢度拉啊，你咪仲核突？ 咁我哋不如通知下姓陶啊、姓吴啊嗰啲啊，成日喺接领居出现，又成日谂住做节目嗰啲啊。系嘛？ 系啊，佢哋收电话真系唔好玩嘢啊！ 系咯， 合作。 我 知唔知啊？ 我姓陶嗰啲曾经何时去过旺角嘅接令现场嘅， 所以咧 一齐落车嘅， 乖乖地吓，人哋约你嗰个时间就嗰个时间去啦。 唔系，你都可以 suggest 你自己系啦，你 suggest 自己嘅时间嘅。 我哋家人叫谭之泉。 你唔讲得噶嘛？但系如果真系嘅话， 唔识嘅 话，都 不过呢个虚构人物嚟。 我而家好乖啦，而家。 边个好乖啊？ 佢个 friend 跟大队喎，又跟住佢点知佢拣得人咧？系嗰日冇人 嘅，系咪 咁？ 我唔知佢搞乜鬼。 咁啊，俾人拉，再大家最好就合作啦。以你哋估咧，呢一波咧拉几多人到咧？你觉得？即系似而家个款系嘛？嗱，头先你又话明喺 Facebook share status， 就系佢又冇俾人拉啦。 唔系有啲人冇拉噶，有啲已经拉过啦嘛。因为已经落咗 charge 啦嘛，嗰啲，所以其实好明显你睇到翻佢，最主要今次拉你就系正式同佢落 charge 同埋做检控嗰啲程序啊嘛，一定要揾 CID 同佢落口供啊嘛。 咁但係所謂叫公民抗命，其實呢劑你係預咗㗎啦，係咪咪俾佢告下罰下錢囉，冇得到啫。 其實有時佢踢保呢都未必一定係好嘅。 唔係冇得踢㗎啦今次。 即係我話以前嗰啲人呢咪一路喺度踢保，即係佢哋唔再續保。即係踢保其實你直頭人都唔返去。即係你到嗰日你就唔返去。 即係你對差館冇 commitment 㗎嘛。 咁其實就變相等於佢 anytime 都可以嚟拉你囉。但係如果你譬如你續保嘅話，你肯定係如果佢拉你都係下一個續保日先至會嗰日 之前你仲安全。 你其實你之間嗰一個月你唔使喺度，哎呀死呀死呀，我係會唔會 anytime 七點鐘嚟叮當我呢咁。 咁但係未收到電話嘅人係好唔好做一個超常即係非常之合作嘅運動，打去差館問呢？ 打去差館問都冇。 你打去差館問，你不如 佢有你 快樂 就 係不如自首。講真， 諗住告係咁，你咁咪同自首 自首咩關係啫？你自首仲可以減添。最後 唔係係喎，即係上次阿蕭生自首點收科後屘？ 點收科？冇嘅，其實同阿戴耀廷去自首係一樣嘅，基本上。 所以其實 都係落去填張 form。基本上就咩都唔做 啊！系啊，即 Solar Peak 嘅 form 嚟啫，光明顶。 光明系填张光明顶。 喂，佢个顶上住光明顶行动噶。 系啊， 坚噶。 唔系，咁系咪真系事实上填咗嗰张 form 咧，叫刑责会少一啲咧？ 最后嘅一定啦。 唔系嗱，你讲普通法咧、啊，任何刑事控罪到最终，如果你系曾经系自己翻差馆自首咧，呢个系一个减刑因素。 三分一。 唔系呢个系一个减刑因素， 系啦， 其中一个 mitigating factor 我哋叫。 咁但系事实上，如果佢约我翻去落差馆考工，我都玩嘢，我唔去，咁系咪呢个系即系已经冇知啊求情啊减刑嗰啲嘢咧？ 咁好难讲， 两样 concept 嚟嘅，协助调查唔系最后会中噶嘛？ 哦，我唔识噶嘛。 唔系佢拘捕你，唔系其实讲真，所有自首嘅人真系好似冇接电话咯。 冇噶，系嘛？ 但唔知嚟紧，因为佢话 以我所知就冇咯。 佢话三个月内 ，Bilibili 要尽快搞噶啦嘛。 即系呢轮搞紧啦，因为点解搞紧呢？ 几快？几咩？几有效率？ 搞完佢开始正式嘅政改咨询。 系啊，第二轮啊嘛。 系嘛？呢样嘢。 但系其实咪仲蠢？你咁样而家开始搞得嚟啊？你真系个咨询嗰时先至。 嗰时可能你俾人告紧。 系咯。哦，咁样时就惊啊！啲人。 系啊。喂，你真系有 case 喺身，你等紧出 嚟。唔系嘅，嗱，如果我去到立场咧，就横掂都系你冇得校正嘅时间，你不如早啲做咗佢。横掂你如果啲嘢已经 ready 嘅话， 系啊， 咁系。 你反正嗰啲人唔会突然间唔做噶嘛，你梗系快快脆脆搞掂咗，等呢班人叫做个心态上好似有 case 喺身，真系要喺立法会系啦，真系以立法会咨询出文件嘅时候，你起码咁冇咁多人带头去围立法会先啦。即系大家嘅 anticipation 会唔会就系话，喂呢样嘢拎上立会倾嘅时候，又或者真系立法会系有一个咁嘅会议嘅时候，你啲人会唔会去围立法会啊？喂，好 practical 呢一样嘢，即系你话而家民情系咪会有人咁样做 ？Well, I don't know。但系问题就话，如果有人带头咁样做，嗰度会唔会有人？我话俾你听，一定有人。 咁啊系，讲真，你四眼哥哥嗰五皮嘢保释金，佢都即刻乖咗啦。 哇，咁犀利佢！ 其实我你咁冇得重咧。阿四眼哥哥咧， 保释金重啊！ 系咯，其实我哋都觉得、哦、哇， 平时保释几千蚊啫嘛， 会唔会因为佢系仲喺澳洲读紧书啊？嗰啲 你又唔系100公斤学英、大佬？ 系咯，50,000啊！ 个学英就咪五皮啦， 50,000换唔落喎。不过佢可能可以好大机会再落咯，个官觉得佢。但我又觉得哇，唔使乜俾50,000啊！ 记唔记得？ 哇，佢跑咗50,000 都系件事。因为佢一路拉咗第二喺旺角拉啦，佢话转车嘛。跟住咧就喺屯门嘅嗰日，因为假期啊嘛，啱啱圣诞前一日咯。跟住就系、是、死我唔记得边个添。 唔紧要咯，总之 唔系 啱啱拍蚊都嘢，五万蚊都 唔系。跟住就佢嗰个官咧就要一路坐到14号，佢下一次提堂啊嘛。跟住我哋就去 High Court 度帮佢。再攞 bell 咯，咁喺嗰度就要五皮咯。哇！ 佢咪即刻好疏爽咁啦，个银包数50张1,000蚊纸出嚟， 筹嘅。 因为我师友帮佢咩？原来 有个 系咩？ 钱紧上 真系唔系钱嘅冇咯，因为佢真系有求助嘛。 吓、 啊，佢真系打去求助。嗰、那个 咁，但系佢好快就已经筹咗五计嘢翻嚟摆低啦。 佢唔系觉得我哋呢啲系咩嘅咩？和李飞嗰堆，和李飞律师佢都唔要咩？唔系， 我唔系佢 系变咗咯。 要帮助嘅时候就唔同。 佢对你好客气添， 宽松啲或者更有啲。 佢对你好客气添。 今日都见到佢啦，今日朝佢 佢哋嗰啲藐视法刑事藐视法庭嗰啲人上庭啊嘛，长毛啊、四眼哥哥啊嗰啲嘛。 嗯，佢仲对你好客气添。 系咯，咁啊，佢哋其实嗰时就一罪两检，即系九龙城又告 ，High Court 又告。 哦，点知呢个讲法其实有少保留，不过算啦。 唔系后屘系佢哋好劲啊！佢哋嗰廿几个咧，自己喺庭度自己自辩啊嘛。 哦、你有咩 insight 啫？ 你讲边样啊？一罪两检，两条罪其实我觉得，即系首先讲律政处 practice 先啦，我唔好讲今次啱唔啱啦。即系不嬲，其实一个 occasion 咧，一件事系可以其实系几条控罪。 系，但你冇 其实不嬲都系咁嘅。 但你冇理由去九龙城入去 high court 噶嘛？你冇试过先？做同一样嘢喎、 啊，哦，即系两笪地方， 唔系一个个 obstructing 嘛，而家 obstructing 就系去九龙城， 九龙城咯，系咯。 但系你睇嗰个 criminal contempt 嚟噶嘛， 系啊，其实你可以去咗去试，但去一边嘅啫嘛，系咪先？即系你应该冧晒，譬如 high court 咪 high court 咯，系咪先？佢唔会将一样嘢拆开两样咁样， 即系 因为刑事藐视法庭嗰条罪一定系要去高等法院度做， 咁你咪 但系亦都冇理由将你嗰条 obstructing 摆喺高等法院度去审噶嘛。即系你唔系一拍拍七碌嗰啲嚟噶嘛？你唔系好事人啊嘛？你唔系郭炳江？ 冇，跟住今日咪成功咯！佢哋成功咗就九龙城嗰度就 即系冇嚟恶失停拍你五碌噶嘛？ 因为同期執行，因为真系好奇怪啊！点啊？个朱容车先车 去 九龙城， 系唔会去高等法院度审噶嘛？ 再 high court 咁同一日咁样，佢哋咪就系分晒日子咯，觉得好奇怪咯。 系。 咁而家就冇咗咯，九龙城嗰度如无意外。咁嗱，林波攞翻五皮嘢先，冇讲咁多。 哇，咁有钱即刻筹到五皮。 喂，咁唔通点啊？你其实坐咗八日噶啦，已经嗰次，因为咁啱衰在咧嗰日圣诞假又唔知乜假，老老埋埋冇 cut 开，好似佢夹硬要坐咗咁多日咋。 好阴功噶。 其实都佢都话好冻冰冰嘅里边，同埋过前过节好鬼惨嘅都。 嗯，你估以后仲会咁高调啦？ 我唔知道、啊，我唔系好熟。好，又讲下呢啲咁嘅东西先。 好啊， 跟系咪差唔多讲晒呢 part 关于今日被捕嗰啲，唔系今日收电话嗰啲。 咁跟住佢哋会点咧？其实 跟住会点啊？我成日觉得你 啊，唔系你问紧有几多人啊嘛？我哋预计系咪啊？ 嗯， 真系唔知 道。预计而家我哋有个名单噶，系嘛？ 唔系个名，其实啊佢话拉咗955噶嘛 ，arrest 嘅。官方数字， 即系 total 成个雨伞运动，你讲、曾经拘捕过嘅数字， 系啦系啦。于是乎，阿一哥就话：我哋三个月内要尽快处理晒呢啲咁嘅个案啊嘛。 我觉得佢哋差唔多到顶咯，其实 即系要告嘅人告晒啦，已经 即系可以去要 十几 个差唔多。 唔系啊，因为咧，我有个朋友个朋友个朋友个朋友咧，系嗰啲。 你使唔使讲到咁转折啊？ 佢话上几个礼拜咧，啲警察咧就系全部派碟去睇咯。 点样话派碟？ 吓， 即系点啊？ 即系派一只碟，派一套几日只碟俾你啦，跟住你就要同我睇， 睇下里边有啲咩人 系 identify 到 嘅， 系啦系啦，你系认得嘅，或者俾个名你，你帮我睇下去边一个分钟咁样咯，几边年边月边日嘅几多分钟出现过喺边一度咁样，全部就一个清单咁样。 我都幾恐怖咁，其實。 所以我覺得啲警察就睇到懵曬咯。 啊、 我哋今日喺 court 度見到鬧交。 係咩？ 係可能即係咪 drop 咗咧？跟住同我哋，總之就嗌大交。 同邊個嗌大交？你講差人同差人定係？ 差人同律師咯。 係咩？ 係啊，好奇怪啊！你咪以後再講呢啲咁嘅。 哦，好啊。 係鬧到成層樓啲人癲曬咁樣。 系咩咁激烈？ 系啊，好猛咯！跟住我哋话死咧，梗系睇底睇到猛得滞。 哦， 跟住睇完之后仲要 drop， 真系冇，真系唔够嗰啲咧。可能 我谂你咁，你唔够料噶。其实咁样， 其实系咪真系会咧？ 始终刑事举证，你唔系就咁网上见到有条 video， 见到有个疑似咁嘅人。 系，同埋你揸咪 咁啊叫救噶嘛，大佬。 同埋你揸咪仲即系未必一定可以系 organize 噶嘛。 就算告参与，你都要知，佢要明知而参与噶嘛，即系 knowingly 啊嘛，英文嚟叫个 charge。你要 proof 嘅嗰样嘢， 同埋佢话， 即系嗰啲嘢当然唔系要打开你个头，睇下你里边系咪吓，我其实知嘅， 系装草， 即系冇可能咁样啊嘛，而系睇下你有咩其他客观嘅证据显示你似乎系叫极你都唔走，你系已经知道你参与紧呢个集会一个非法集会啊嘛， 佢咪就系凭嗰啲拉嗰啲咯，系咪啊？ 嗰啲系，咁所以你一条 video 个角度可能唔够噶， 哇几部机啊！ 你系咪个 video 即系一定要影到个疑犯，又影到嗰条 banner 先觉得佢，即系个官先判到佢系咪？ 起码要咁先够啦。即系最低限度都要 系啊系啊， 即系我嘅 咪最低限度条片已经要有呢样嘢啦。 我嘅辩称就系话，可唔可以就话我当时讲紧电话，又或者话玩紧电话，我唔知佢举嗰个牌。 呢、這个可以系你嘅辩护理由。咁就睇下你个 video 系咪影住你戴住 headphone 先啦。 系咯， 你好难影到嘅呢啲。 咁唔系，咁如果条片影到你冇戴，咁你个讲法咪即系吹水咯？ 哦，咁即系话你真系冇。 咁你咪即系好似有人顶住道门之后话，其实我系讲错嘢咯。有人信你咩？ 咪系咯， 嗰嘢而家咩点样收货？嗰嘢 唔知喎，咪等紧咯。 等咁耐系咯，我就系话佢好似， 同埋好多时候佢话你 organizer 因为你揸咪噶嘛， 嗯， 即系叫人哋唔好走，唔系唔系，怼怼督灰点制？即系譬如话 你有冇你有冇玩过讲个人出嚟？哦， 即系可能佢。揸麦跟住就话你哋快啲嚟占领中环咁样嗰啲咪好明显咯。但我听过佢哋就话有啲咧都系咁样睇揸麦，但系譬如条声系好蒙嘅，都唔知道你讲乜嘅，咁咪可以甩咯。又或者你系譬如落去俾 talk 嘅 education 嘅，咁又即系唔系 organize 咯。所以你哋咧即系真系要谂下自己嗰几日做过啲咩咯。有冇俾人影到咯？ 你笑啫。你做乜喺度笑啫？ 嗰啲咧有冇摆手喺 Facebook 啊？ 我哋好小心嘅。 话快啲嚟啦！咁啊， 老哥 cap 晒图噶啦，嗰啲就 开 party 快 快啲嚟撑啊！咩咩啊，占领啊，重夺咩公民广场啊！ 阵间翻嚟咧就会讲咧一样嘢咧，就系罗志光嘅白票论、白票制衡特权系嘛？因为 呢个有排闹。 礼拜六咧，佢就上咗。 我而家讲定个结论俾你听，低能嘅佢哋。 休息一阵先。 其实我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中环价值。弱肉强食，暗箭连长，明刀明枪，等人爆内幕，不如自己揾线索，睇通真相先可以奇高一丈。女王 Premika 联同金融界剑笔萧少涛，逢星期三晚8:30，决战中环。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是长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翻到嚟啦， 白票有個人呢，白票守尾门， 白票守尾门另一个人咧，真系要丙啊！唔该，出边去片。 哇，嗰头立法会。 同属民主党嘅港大学者罗志光就认为有制衡作用，不过民建联就认为守尾门机制有技术上困难。 泛民一直要求特首普选要有真正的选择。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话：陈宏毅提出白票守尾门建议，只是委曲求全。 這個咧唔係一個普選嘅方案嚟嘅，我真係未聽過有個選舉制度唔係俾你去選出你中意嘅人，而係你投票去否決咗佢。既然陳教授咁有心咧，我係希望佢咧係去到北京，係去說服北京，話俾北京聽，其實可以修改人大常委會去年8月31日嘅決定，而俾一個大家都認為咧係公平、係民主嘅方案。 同属民主党的港大学者罗志光出席本台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认同白票守尾门不能够达至泛民要求的真普选，不过值得探讨。 现在你的提名委员会了，不过你去执行你这个的权力的时候，你都要考虑选民的接受性，自然那个制衡就存在了嘛。虽然这个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好，即是不够民主，甚至话你可以甚至所谓均衡参与都唔均衡，因为有啲人系嘅特权系多啲嘅，咁都好啦。如果你有咗个制衡嘅话咧，呢、這、一个特权就唔会系变到滥用啦。 我初步睇咧，我就覺得 民建联就认为有技术困难 嘅，因为点样计白票啦，或者系会唔会影响到其他嘅选举啦？我哋够唔够时间去 將呢啲細節細化。不過呢啲技術性嘅事情都係一件事，最關鍵就係我諗係手上有投票權嘅或者有否決權嘅議員咧，究竟會唔會接受呢個守尾門方案咯？唔係確實係提咁多方案，佢哋根本一開始唔去研究、唔去討論，已經話一定否決、一定杯葛，咁確實真係多此一舉。 他说议员如果否决政改方案，不过又提出不到其他具说服力的方案，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无线电视记者郑思婷报道。 这件事是大火了。即是话说呢，我这个礼拜在家看，即是我其实已经很少看无线新闻了，但一开电视见到罗志光，一见到他样子打 成。不是啊，我一开不是见到罗志光，我见到袁国强啊。 仲衰。 即是哎，大火了，又嗨嘢了。 你讲真去到真系扯火， 即系咧，不如俾你评价， 系啦，俾你评价，你讲 有你讲先，因为我真系我冇， 我哋有晒立场噶啦。 唔系你讲先，我因为我真系做紧其他嘢嗰几日， 我唔叫你评论罗志。 唔系，但我都听到十个人都顶到七彩咯。 点你理解？ 我哋消化下佢讲件白票。 唔系咯，白票，因为我未消化到。 嗱，而家就话 assume 咧个政改咧会可能过咗先啦，因为如果唔系就唔会。 即系八三一会。 嗱，如果政改唔过咧，就唔会有全港市民投票呢样嘢啦。 系啦系啦。 有全港市民投票呢样嘢，先有所谓嘅白票守尾门噶嘛。因为就可能到时就我两个候选人我都唔要啦，我就投白票。咁咧可能到时白票就多过你哋啲票。咁咧就即系话俾你知，我哋两个我都唔要咯，或者可能三个我都唔要咯，咁咧就好开心啦！即系话俾你知啊，你成个选举咧其实就系冇认受性嘅，咁咧就兜咗一大个圈咧，我唔知佢到底想达到个咩效果，即系佢就想可能就系想话到最尾就系话俾政府同埋北京知， 前面全部都系错嘅， 同埋八三一咧，我哋系唔接受的， 系咯。 喂，咁但 去到嗰个 stage 先至搞呢个一大场嘅大龙凤。 咁你前面你要首先过咗个政改先。 系咯，咁其实点会过到呢又？ 系啊，即系你点样一方面又俾佢过个政改，又一方面又再用白票嚟话俾佢知，其实我哋系否定佢。你讲唔知佢讲紧乜嘢，其实 嗱，即系简单啲嚟讲咧。 即系 play 到好 safe 咯。 依然经过咁捻大场政治运动，香港都依然有啲人觉得，第一，共产党系可以妥协嘅。第二，你是有办法拿到个所谓叫中立的方案，逼到共产党接受你这个方案，同时你又觉得香港的广大市民会有所接受。 这个不是一个方案，这个还需要汤家华，还需要汤家华的方案。 这些简直是幼稚到不堪啊，大佬。如果觉得那件事是这么易解决的，那75日。喂，喺金钟你估百个咁啲人，大佬 嗱，唔系我唔系唔明话，如果去到嗰下啊，政改又唔知点解俾佢攞嚿票又俾佢过到，咁可能做啲嘢去反扑下，咁呢样嘢我都可能未必唔同意。但你而家呢个时候政改又未过，你已经出嚟唱风，即系喺度吹风话啊，俾你过先，過到时先用白票嚟对付你。 其实佢系咪收到啲咩风，知道一定过嘅咧？ 咁就系当捻言啦。 哎呀， 喂，你要知道嗰啲， 咁你都唔系而家出嚟加把口去尝试令到个政改可以过到嘛？咨询都未出，你就已经吹定风先话其实可以过噶，不过到时用白票对付佢。喂，你每一次呢啲争取民主嘅人， 所以 每一次谂出嚟嘅所谓方法，全部都系倒退嘅。即系我都唔知点样撑佢哋啊，大佬。即系唔系想闹佢哋？ 就 系 想话俾大家， 我觉得系真心嘅有啲嘢。但你冇咁多戇鳩先得㗎， 唔係佢真係想話俾大家聽，你俾佢過啦，過咗 OK 㗎，我仲有個白票㗎咁樣囉，就其實推波助攤，想去大家過咗佢先。 即係呢個世界呢，有啲人真係唔可以俾佢揸住咪，亦都甚至乎係心，喂，訪問都唔應該做喎，你睇下羅志剛講啲乜嘢，佢覺得有權去行使特權嘅人係可以接受到選民的監察，又或者他會適當咁用自己的權力。如果他會適當咁用自己的權力，嗰個點會係一個特權啫？佢唔會怕嗰啲人噶嘛？點制衡佢 呢 啲 對於平等概念咧，係一啲概念都冇。其實呢啲人，佢從來都係特權階級。 喂，佢根本啲選民冇辦法制衡到你行使你特別嘅權力。你講咩制衡啫？而家就人哋唔同你傾啊嘛！你明唔明啊？第一，第二就係話，喂，我睇唔到個制衡喺邊。假设就算市民要行使， 呢个唔系制衡机制嚟，呢个已经系去到冇得拣，你俾你唔捻知点解过捻咗啦，我冇你扶啦，而家我玩 Q 翻你啊，当系表态咁样嘅一种表态嚟嘅啫。 系咯，表态我睇唔到有咩制衡权力。 最搞笑嘅就 系表态咪就正举头反对票，你使乜再到时投白票啫？你要攞几多次民意授权啊，大佬同一件事。 咁所以好坦白讲， 佢 assume 系过度咯，嗰度 佢唔系 assume 过唔过，佢就系攞呢一样嘢嚟同你啲人巴紧啊！即系话，如果你啲人俾个投票去过咧，我就有个 counter offer 俾你，你可以用白票嚟守尾门，否决佢一啲预先制造俾你嘅 candidate。咁我想问一下啦，咁究竟系 咁啊？仲需要公民推荐呢个 感觉？ 咁个提名权都冇攞过翻嚟嘅，咁又唔系真普选咯？呢个提名权去边啊？即系唔好成件事复杂化，好简单。我问你个提名权去咗边？你唔好同我讲系有第二个方法去制衡，根本就冇咗提名权。 其实嗰个所谓叫做咩讲清讲楚，罗志光亦都讲得好坦白嘅，即系佢话呢一个方案对一啲即系所谓叫 方案嚟， 唔系呢一个即系呢个操作啦，即系对一啲真系追求真普选嘅人嚟讲咧，系完全冇价值嘅。不过有啲人佢会觉得 多余啊，嗬呢个 佢会觉得投票系好紧要， 即 系 除裤放屁嗰啲咯， 唉。咁呢啲人我真係唔知点讲啦，你仲要攞呢一啲所谓叫操技术上嘅操作嚟换取所谓立法会入面立法会议员嘅一票，喂，即係我諗你悭啲呀大佬。 唔係即係觉得泛民佢係咪傻㗎，佢咪諗住 佢唔係真係讲到时无可奈何我哋再搞啲抗争，佢唔係讲緊呢啲㗎，其实佢係讲緊点样用呢件事去交换一啲票返嚟㗎，而家仲係。所以你话点可以唔屌柒佢啫。 即系讲到最尾就系话唔该，你班人就俾呢个政改方案通过咗佢。你而家最叻咧就系喺最后边咧就用白票话俾中央听，我唔中意你呢个人。咁 so but the what 啫？屌你而家梁振英已经咁捻多人企出嚟话俾你听唔中意佢啦，使乜投票啫？投票嗰啲人行出去画张纸 咁 解啫。 咁你同再俾梁振英再选过嘅话，到时得梁振英。同埋、 梁振英个工人，同埋梁振英只龙虾， 梁振英老婆俾你拣，跟住你到时再投白票咁样，喂，你真系有乜意思啊？你做嚟， 咪多 佢都系得六百几票噶啦，嗰阵时而家， 梁振英会多啲票喎。 但你覺得北京會接受咩呢個白票？ 最搞笑成件事嘅操作就係你煲咁撚大段新聞出嚟，突然間第一個李慧瓊已經話俾你聽，其實北京唔會考慮。屌係 啊，仲要係建制派首先出嚟話佢哋唔考慮，呢個先戇居咯。 佢咪攞咗建制派嘅 blessing？ 喂，你真係落除褲趌起個啰柚，跟住人哋你都唔理，你一樣冇分別啊！ 唔係基本上袁國強同阿羅志光嘅講法咧係好相近嘅，個問題就係話佢唔知道啲建制派原來咁樣否定呢個方法。即系你做咁大谈新闻，做咁多嘢，原来发觉就系话喂，第一你冇认受性，第二就系话你女外不是人，你系可以拆阿爷嘅鞋，你系可以舐阿爷嘅鞋底，但系唔该你贯彻始终做一件事，你又唔好话俾香港人听，我系而家比较操作你，你又可以否决边一个？ 唔系我初初听到诧异嘅，即系呢个时候，即系叫雨伞运动啱啱完，点解会有人忽然间又讲 白票？ 忽然间讲啲再比起嗰啲咩十八方案啊， 倒退 字咧，仲要再倒退多两步嘢，我都唔明 白。咩两步十条嚟都到啦，倒退咗。 喂，你真 系 惊喎，大佬！呢、這个时候佢忽然间讲呢啲， 讲呢啲人就唉，简直系大动肝火。第二段片继续去讲第二个，讲第二个 topic。 播片啊，师兄，第二段啊。 呢个果然花 一仔啊！ 呢个果然花生台啊！ 加购网30秒广告只需375啊！ 我哋呼吁咗咁多次，股东都冇做，到而家为止都冇反应咯。我哋都系自己积极去用其他嘅方法嘅。 苦等白某时，冒猛。所以亚洲请一只自救推出，跳楼价救亡广告套餐。嗱，每秒12.5，每秒12.5，系你冇听错，每秒只系12.5，你就可以喺黄金时段喺亚洲亚质度卖广告啊！哇，抵咧！之前要成10万，而家只需要3万，系3万，顺啊你！唉，但问题系亚洲有咩节目嘅咧？不过唔知系咪播一次广告平过出街食餐饭，寻晚执冻又出嚟，为家多翻啲旧客加码旧亚视。 我哋而家好开心咧，就依几日我收到好多电话，好多以往系曾经系我哋嘅老客户，咁样佢都话会翻嚟，有一啲咧就好耐冇卖广告嘅，都同我哋投放翻广告啦。 问题是你粮都出住一半，广告钱人哋都可以俾住一半先嘅啫。 即时俾现金，唔会拖套，咁我哋估计起码有7位数字嘅收入咯。 我哋新買家一路係傾緊嘅，一路傾緊，但係我哋都寄望如果有新買家傾到咁上下嘅時候，雖然手續未辦成，佢都話願意支持，咁咪更加好啦。 據知今次廣告價跳樓之前，有人堅持加價同埋冇 discount， 嚇走曬啲客啊！咁希望亞洲今次劈價幫到人又幫到自己。 哇！嗱，呢单嘢犀利啦！嗱，头先我讲嘅所谓叫重要宣布咧，我而家系好捻严正咁样讲。如果 准备戒刀戒凳， 做咩拆我花生台？ 如果我听日真系揾到人走去打市，喺度 call 一个广告，佢真系话俾我听收我30,000，可以播80次嘅话咧，我而家系决定带头，睇下有冇可能喺花生谷同埋花生台筹呢30,000蚊。话俾你听， 使唔使我打俾阿叶家宝？ 其实好担心咯，唔系如果咧你同阿周电视签署任何合约咧，跟住佢唔履行呢个合约咧， 做一半 你都系继续清佢盘嘅， 你又俾一半佢啊， 即系你又冇办法逼到佢你 enforce 唔到你合约， 咪咯？ 哇，你听呢个宣布几重大、啊？ 即系咧，你俾咗三皮佢，我有机会倒落咸水海。 咪咯， 老实讲，即系我哋花生台咁多听众，咁多人支持咧。我相信30,000蚊系一定筹到出嚟嘅。嗱，首先我代表我哋三位主持咧，首先落咗水星，我每人科税1,000银。 吓、啊，我冇应承喎。 系咩？ 你 proposal 冇话，我冇话接受。 嗱，呢、這个基金你不代表我啊。 嗱，呢个基金拆 大台。 咪咯。 如果而家咧就30,000银之分3,000，有3,000，即系我哋 有一口到啦，唔系1,000。 我哋仲争27,000蚊咧，我哋就够钱啦。我哋 系29,000啊，得你俾1,000嘅啫。 但卖咩内容先？ 卖得睇咩先？ 嗱，我而家咧就做一个选举，我睇下卖啲乜嘢。嗱，成有广告咧，我哋就卖几样 product 嘅啫。第一样嘢，我哋卖花生，乜捻嘢都唔讲，净系打花生台三个字，影住粒花生。第二样嘢我哋要卖嘅，我哋影住个芒果，兜刀劈落去， 劈芒果， 我哋揾边个劈好咧？ 芥菠萝， 我哋揾边个劈好咧？我哋揾快必劈芒果，我 快必阿少佢出唔到。 喂，点解我揸住个芒果嚟批芒果 ？No, 系啦，又或者揾啊，又或者揾啊 ，No, 喂，佢隔一集就想对酒当歌噶啦 ，No。 哇！即系我谂第一，我谂唔到点解佢唔俾我买呢个广告 ，OK？ 即系我系讲紧我 喂，唔系政治广告嚟嘅，搞错。 唔系政治广告嚟嘅，我不如搵阿索罗 B 喺度饮住支红酒，食住花生，影佢5秒都唔知几好睇，系咪？攞去花生度剥。第二就影住阿快必攞把大斧头，一刀就劈烂两个芒果佢。第三，你估我卖乜嘢咧？ 卖咩啊？ 我哋一定要照顾我哋主持嘅，唔系我哋 卖卖 fame 唔系卖 love 系咪？ 小白噶， 我哋试下点样喺20秒里边教人有一只白色嘅，即系 喂呢招玩过啦，系咪力量旧时？即系你前身嘅所属组织啊？玩过啦，啊唔系选民力量嗰系。 即系我想睇下有冇好办法，即系 佢去过啦，去过民主党总部度，跟住表演烧乳鸽噶嘛？ 你咩？我 唔系，佢哋有嗰阵时有试过选民力量。 吓，做乜带只鱼去烧？ 唔系选民力量，我记得好似我有份添。 你有份咩？ 你咪选民力量咯，系咪啊？ 佢唔系， 因为我有一次去过。 你系咩噶？喂，人民力量有几个组织噶嘛？ 系咯。 你系咩？你隶属边个组织？ 菠萝啦。 菠萝 吓，嗰、啊、时有菠萝， 哦、 有菠萝。 咁你应该出嚟戒菠萝啦，攞把戒刀。 系咯，戒菠萝钉啦。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民主党总部喺 边啊？ 旺角。 咁你有冇入警署？咁你有冇入 喺太子 退会噶？ 我诶，唔好讲呢啲嘢。我好记得我系上到去咧， 你咪自己啦，退会。 你民主党系拉咗闸，拉咗闸之后，我哋系几个唔知攞去一餐系烧乳鸽定系唔知咩嘢嘅。喂，我谂噶，喂，如果你卖芒果，又卖花生，又卖乳鸽，喂，摆明呢个就系花生台广告啦。 卖香港嘛，仲有， 咁系你白鸽卖香港，我都唔想。 都话系嗰个卖系 M Y 卖咯， 卖香港我都 OK。 卖香港， 卖香港，香港系中文， 咪咯。 我就睇下，呢我一个礼拜 啲自嘲先可以做进步。 一个礼拜睇下我筹唔筹到啲三鸡嘢翻嚟，即系如果一个礼拜我筹到啲三鸡嘢翻嚟咧， 诶、你卖咩咯？卖啰柚， 卖个啰柚冇用噶， 一定筹到30,000咯。 卖咁唔得，咁啲人唔见佢第二个卖啰柚，你唔计141卖啰柚，佢啰柚直接啲女咯，冇咁丑。 或者何为懒咁咯，卖 love 卖飞咗，我继续做。 O K， 卖碟咯， 喂嗱，系咪 唱歌咯？ 系 咯， 喂嗱，系咪嗱？即系嗱，粗粗地系嘛 ，Terence 啊嗰啲啊，系嘛？唔该听住啊， 喂， 即 系 我呢啲我哋 佢都俾咗两皮你啊， 吓呢啲咁嘅金主， 10,000几一定得， 一筹够三鸡嘢， 我就即刻打去亚视网问下呢只广告点样落。我话俾你听，佢一个唔觉意唔捻帮我播咧，我哋又有新闻做，系嘛？你又想救自己电视台，系嘛？我卖花生又唔得，卖芒果又唔得，我连卖头嗰共嘅乳鸽都唔得，即系呢个我作嘅啫，系咪？喂，三样嘢都唔卖得，咁你话要卖广告，系咪？喂，咁俾心机，我哋阵间同佢吹鸡，筹咗30,000蚊俾你卖广告， 卖先。你做咩？你唔敢卖仙人掌啊？ 劈开个仙人掌，啜佢里边水。 系喎、啊、，OK 喎、啊，喂，拆仙人掌。 哇、wow, ！夹亲，唰一声， 劈啲芒果菠萝，梗系劈埋仙人掌啦。 系咯。 喂，即系呢个广告，我净系谂到两个主角。 或者卖米咯。 卖咩米啊？ 卖米。 坏 坏， 你都噏晒啦，咁多网 太衰喎。咁样我哋系嘛，攞咗个 Mandy 走去卖米。呢、這个 Mandy 等阿萧生今晚讲。 你咪人民超市咯，样样卖啦。今日卖五六日。早啲嚟乜乜乜咁样咯， 仲揾阿宇阳做声演系嘛？ 系咯， 唔系咁不如揾 Erica 上镜啦， 都得。 烧乳鸽咯， 咪正 呢几万蚊 就系烧乳鸽系咩咁啊？见报噶嘛， 系咯，开始 系咪噶？ 系啊， 我记得我上去嗰次系冇 Erica 佢有一次有噶， 唔系战 战 书落战书系咪啊？ 飘上嗰阵时啊， 有个战书咯，我记得，跟住阿高佬婷喺度接嘅，我记得 系咩？ 系啊，我睇过一张类似咁嘅相。 系啊系啊系啊，我 反而烧乳鸽我真系冇印象。 系咩？ 定系唔系喺上边？唔系喺唔系当烧啊？ 喺娱乐版 嘅。啊！你呢个反高潮真系好，你呢个反高潮真 系 好。 你都唔系， 唔系？我记得我嗰次系真系喺上边。我记得系 明 火噶，人空明火，因为有个嗰啲化宝盘啊嘛。唔知边个嗌我上去，哎呀，死啊，试啊，试但试啦，但啦，一上到去，跟住啲人已经多咯，冚唪唥喺个 lift 口度逼逼逼， 好老窄噶咋嗰度， 嗰度已经好窄噶啦，系咪？佢仲有呢个化宝盘怼乳鸽落去，你死唔死？ 一只咋？ 一只咋？好似咩事？即系最窄咧就烧完， 烧得熟噶， 好食。 你攞个 barbecue 嘅炉上去啦， 咪系咯，烧埋牛扒同埋猪扒咁咪鸡翼啊嘛。 嗱，我点个名嘅，千祈唔好当听唔到啊吓。即系当然你话 点啊？真系噶， 系噶。是啊， 好啊，咁咋？ 唔係啊，嗱，我会解释下我点样做。第一件事筹期先，睇下到唔到嗰个数啦，唔够嗰个数，唔通我哋三个硬咗佢，梗唔会啦。 哦，真係好啊， 喂，当 下 啲网络运动咁玩下。 係啦，咁呢够数嘅时候 呢、啊、 你开个 event 出嚟先、 啊。好啦好啦，捐1000啦，唉，冇 咁快。係啊， 我你一千，你 冇咁快。1000咯，係咪 1000 yen 我咁讲。 咁啊，睇下有冇善长人翁。喂，嗱，你三皮嘢播80次，喂，六皮 嘢 播百来几次， 呼召 Terence。 咁加上又可以抌下土心口啊，抌下索罗。 不如咁啊，抌傻 B 心口啊，你换取我今日嘅封麦。 好啊， 你封麦咩？而家 嗱，名开咗啦，我找我自己条数先，唔使改姓。跟住咧，讲 咩事？ 讲傻 B 啲嘢，如果而家唔讲，你叫傻 B 科水。 好啊，咁而家俾 包底咯，包底咯， 傻 B 包底得啦 ，OK 啦，10,000+啊， 咪咯，十多岁啦， 表演，你讲， 冇啊，唔讲住咗，所以咪就系留翻下集先， 吓， 咩嚟噶？ 都得， 咩事啫？ 系咯，咩事啫？ 咩事啫？嚟， 大家睇到佢样咁抵死， 大家睇唔到我哋个样， 系咯，型啊，本身嗱。如果 once 夠錢呢，我會打亞視廣告廣告部門。如果佢真係叫我俾片嘅話呢，我話俾你聽，我一定會拍呢條片。你哪怕我用 iPhone 拍好，即係老老實實啦。 我俾葉家寶個手提俾你，你直接打，直接搵佢。 唔係，唔使打俾老細問佢廣告啲咁少嘅事係咪？ 哇，爭好遠，佢話落嘅喎。 咁你即係要啲政治炸彈，要話葉生自己講咩呀？ 梗系咯， 佢最多可以卖广告部嘅我同事，唔知边个收到个肥仔电话，佢话佢自己系肥佬嚟，佢俾条片嚟，佢俾咗30,000蚊我，咁我要视俾佢同佢播啦，系嘛？呢样嘢可以赖落去嗰个广告部嘅同事度啊嘛，饮乜冬瓜豆腐炒 Q 埋佢，系嘛？仲唔使俾遣散费，你俾一个月代通知佢，系咪？你要救下人哋亚视一电视， 冇粮出，全部都炒得，你全部都走得噶啦，已经。 咁而家人哋话失力，星期三出埋一晒月嗰半个月粮啊嘛，你咁样 冇啦，出咗咩？ 难嘅时期， 今日出啊嘛，出轨到咩？ 星期三啊嘛， 又星期三啦，又五号嘅。 咁亚视对你嚟讲系一个咩嘅童年回忆咧？你记唔记得？ 有鬼，我真系冇睇嘅亚视咩 ？Johnny 咧 有睇乜嘢？ 即系亚视对你嚟讲有冇 有童年？有，细个成日睇噶嘛。 睇咩啊？你 呢啲系香港人啦。 睇咩？ 系咯， 睇天蚕变。 屌我唔系睇啲 天蚕变播，成日都播嘅。 佢而家 都播紧。咁你睇咩？你讲先啦。 卡通片， 例如咧，超手机神。 G.I. Joe 超手机神好睇㗎。 係类似喂你知唔知我係细个。 超手机神冇事冇播 㗎。冇事唔係咁多卡通片播㗎咋。 我真係凹嘴唔知讲乜。 通常有啲即係好多卡通片呢係。 好多㗎。超音战士呢佢有。死呀开始暴露年龄。 三字头嗰啲人呢就係睇呢个电视大㗎啦。 仲有啲咩呢噏唔到。 变形金刚都即係亚视播嗰轮。 係变形金刚。 咩叫变形金刚 咩叫变形金刚 即是个盒仔那个 咩呀柯柏文知唔知咩 㗎知 算啦算啦。即係你个年代。 我 Transformer! 呀、 yeah. wow, 你个年代啲卡通片呢 係 咪飘零烟啦、 星仔走天涯。 我知呀因为你同我哋有 个镜头。你有个镜 头。唔係嗰个小纪念囉嗰啲囉。 唔知有一个 gap, 係两三个 gap。IQ 博士嗰啲就我睇。 嗰啲仲咩 追唔翻 ？G.I. Joe 咗咩啊？ 喂，以前嗰啲卡通片 ，X-Man 系亚视播噶。 以前系好多啲卡通片咧，系有玩具卖噶。无线嗰啲咧，多数都系《四三龙穿梭机》入边卖嗰啲，我哋冇玩具卖。 黄金战士咯， 黄金战士系无线嘅。 系、okay. ，我记得 X-Man 真系亚视播。 唔系，星仔走天涯咪亚视咯。 系啦，所以咧，喂，仲有一休咪亚视咯，鬼太郎咪亚视咯， 鬼太郎啦， 全部呢啲鬼太郎知唔知咩故事？ 鬼太郎你唔知道？将木剧单眼， 跟住佢又摆 只 眼， 一只眼嗰个系咪啊？ 系啦，佢又摆只眼嚟嘅，佢成日即系浸温泉嘅咧，老豆。 哦，OK， 冇睇。 仲有咩亚视嘅？忽然间谂起 亚视真系好， 我有啊。 我亚视啲戏咪就系谂起，真系天蚕变嘅喎。 唔系，仲有诶， 唔系天蚕变系做到下一个主角变咗第二个人噶嘛？因为好似 唔系天蚕变就系第一代开始戴面具出嚟搞事噶。 徐少强系咪好似？ 点解噏得出名嘅啫？我哋嗰时都冇意识嘅。 跟住变咗而家无线嗰个老嘢咯。 喂，仲有点加上系只鬼啊？你知唔知有套咁嘅电视剧啊？ 点加上系只鬼？好似系有啲印象。 好出名啊！呢套电视剧。 I Q 成熟时啊！ 我哋真系有 gap 咧。 暴雨咩阳咩暴雨 咩 中的阳光啊？ 咩骄阳啊？你讲咩？ 嗰时真系成日睇亚视嘅。 喂，又系我哋呢一代啊，三字头嗰啲啊，其实成日睇亚视嘅，话俾你听啊。无线系呢近呢十零年咧，先至系即系抛离得好紧。 轮流转嗰啲都要招斩啊嘛，俾亚视搞到。 好似系啊，即系 大地恩情啊嘛。 好远啊嗰啲， 我都系听闻嘅啫。 其实我哋系唔识。 我同你相隔一个银河咁远， 即系其实我哋同你系对唔到， 一个虫洞。都通过唔到， 我一就系、是、我就系搭咗个虫洞过嚟同你哋爹咋。 嗱，高物论点样都好吓，呢单嘢咧，成事嘅话我一定去嘅。我而家揸一样嘢啫吓，净系争钱吓，所以喺 咁点啊？你讲啲 detail 先啦，咪点样筹期先？ 你开个户口收咯。 点样搭到呢个棚先？ 人间咧， 好似啲骗案。 保药党嚟啦！我哋今集嘅警讯， 搏击 保药党。喺肥佬嚟讲解下呢个， 我会首先喺花生 group 度开个 post， 即系有咩入花生数 系啦。所以开咗个 post 喺后面。 嗱，我够胆讲咧，即系如果你系即系譬如你科证临尾嗰三几次人咧，我哋差唔多一定揾到人揞咗佢嘅。个问题就系话你个基金本身已有钱先，我哋试下咧摆一样嘢咁嘅嘢出嚟，睇下有冇人吓随缘落座系嘛？你捐一千又好， 会走数噶啲人讲就 唔会啊！我睇到够数个 Q， 即系个阿蚊。 飘太郎系亚视播嘅咩？ 系啊。 喺人哋讲紧筹期咧，跳翻去飘太郎。 个阿蚊一够咧，我打去亚视问噶啦。我问你有咩 criteria 啊？我真系俾条片佢睇下咁唔啱播。 你真系拍噶？ 我真系拍噶， 不如拍咗先咯。 系啊，就有人认同我拍噶啦，冇人认同我讲啊，系咪？即系虽则，喂，我哋三个就话对亚视好啊，好捻大渊源啊，好大都唔想亚视走。 我哋咁啊，我哋会复 check room 噶嘛， 系咯、 啊啊， 有人问啊， 可唔可以做个 cafe？ 三一万能合有播歌咩？ 喂，系啊，真系嗰时亚视真系播好多嘢噶， 有噶，有心口有个十五字。 呢个同你差唔多同年代呢、這个网友， 边个啊？贱人，贱人。小老宝都去咗大踏步神情确威 果然系果然系同呢个网友系同年纪嘅你我都话我话佢哋教咗 有小 宾 女啊嘛小宾女好靓噶嘛 你继续同佢出车我唔俾佢 出车啦系啊嗱 天价万人系喂同佢加一句我捐十蚊 唔紧要啊你报数得啦我集数嗱我而家咧就开始出 post 一间大家见到边个 post 嘅咧吓唔该嗱捐得多嗰啲唔该 PM 俾我、 這個、 我集数 唔系嗰日写文件。 呢、 這 个网友 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啦！呢个宣布系咪好重大啊 ？Once 如果呢件事做得到嘅话咧，哦，我犀利啦！迷未卖我就已经卖咗呢个广告。 点啊？ 我不過其實我相信今晚蕭生都可能有機會講。 我哋要快過去咯，所以而家我哋而家早過逍遙遊做噶嘛， 所以我就攞咗個天時地利係嘛， 有啲咩 做咗呢樣嘢？ 我快講先。 係個美術叫蕭生夾咗佢咯。 哇！你咁巴閉，可以叫蕭生出錢嘅，我唔得噶。 講下啫。咁我咪叫何俊仁咯， 系啦，叫何俊仁就啱啦。好，今次时间差唔多。 何俊仁俾钱你买广告嚟烧乳胶得唔得噶？ 我睇下呢单嘢成唔成事啊？成一事嘅话，下次俾个好消息大家。好，下礼拜再见。 好，拜 拜。 拜 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